这是来自于柏林爱乐的十二版大提琴，他们来演奏的戏曲故事当中的那一段《玛利亚》，改编成了十二把大提琴的版本。当然，指挥就是伯恩斯坦。那伯恩斯坦究竟为什么今年有这么多的音乐节目内容都和他有关呢？2018年是他诞辰100周年，所以呢，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今年会做很多期跟伯恩斯坦有关的专题。今天又是这样的，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音乐天才，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他的音乐。现在在耳边呢是伯恩斯坦非常著名的音乐剧《西区故事》的序曲，他几乎在音乐的所有领域都留下了杰出的成就。在指挥方面，他是享誉世界的指挥帝王；作曲方面，他的三部交响曲还有音乐剧《西区故事》《老实人》都是现代作品的经典剧目，而且他有非常精湛的钢琴演奏技术，经常是在舞台上自弹自指。此外呢，他还会涉足音乐教育、芭蕾、编舞、电影音乐等等的领域，可谓是乐坛集大成者。不过呢，很多人对于伯恩斯坦的印象就是他特别喜欢摇摆。没错，指挥的时候呢，他经常会是这种像跳舞一样的姿态。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有伯恩斯坦他亲自来指挥的自己的作品，同时还有他的演奏，比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来演奏的《蓝色狂想曲》，这是他和洛杉矶爱乐来合作的。 Thank you. 续回到伯恩斯坦的世界，当然了，这里是来自于伯恩斯坦他自己来演奏的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那说到伯恩斯坦，如果你看过他指挥乐队时的视频呢，一定会对于他那种非常忘我的疯癫的迷醉的舞台魅力所吸引。情到深处他会满头大汗，手舞足蹈，整个身体和胯部都会跟着摆动起来，这就是有人说他真的还挺喜欢摇摆的。伯恩斯坦的指挥风格呢和卡拉扬截然不同，卡拉扬总是双眼紧闭，而且姿态非常稳健，双臂呢就像雄鹰一样优美的挥动，但是伯恩斯坦却是奔放豪迈的多，不仅是手舞足蹈，还会蹦跳甩头，甚至呲牙咧嘴，而且呢也是会对你挤眉弄眼。在这里他用肢体还有表情所能传递的所有可能去向乐手们传递情感信号。 节目里呢，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是蓝色狂想曲，还有戏曲故事。下半时段特别为大家所带来的是天真汉，虽然不能是全剧吧，也是一部分，也是由伯恩斯坦自己来指挥的自己的作品。我是王卓，今天依然纪念伯恩斯坦，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永恒的魅力马上回来。 Thank you.

creatures and the creatures love each other. Life is absolute perfection, as is true of my complexion. Every time I look and see me, I'm reminded life is dreamy. Although I do get tired being endlessly admired, people will go on about me. How could they go on without me? If the talk at times is vicious, that's the price you pay when you're delicious.Life is pleasant, life is simple. Oh my God, is that a pimple? No, it's just the odd reflection. Life and I are still perfection. I am everything I need. Life is happiness indeed. Life is happiness indeed. I have everything I need. I am rich and Lesson 11. Paragraph 2, axiom of 7. Once one dismisses the r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one finds that this is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Once one dismisses the r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one finds that this is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Pray classify pigeons and camels. Pigeons can fly. Camels are mad. There is a reason for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There is a season for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Protection! What about snakes? Snakes. 'Twas snake that tempted Mother Eve. Because of snake we now believe that though depraved we can be saved from hellfire and damnation. Because of snake's temptation. If snake had not seduced our lot and primed us for salvation, Jehovah could not pardon all the sins that we call cardinal, involving bed and bottle. Now on to Aristotle. Mankind is one, all men are brothers. As in have done to unto others. It's understood in this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Calls for the good in this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Objection! What about war? War? Though war may seem a bloody curse, it is a blessing in reverse. When cannon roar, both rich and poor by danger are united, till every wrong is righted. Philosophers make evident the point that I have cited. 'Tis war makes equal, as it were, the noble and the commoner. Thus war improves relations. Now on to conjugations. Amo amas, amat amamus. Amo amas, amat amamus. That this is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With love and kisses,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For then a demonstrando, you're easy. For then a demonstrando, you're easy. A marvelous, a marvelous, a marvelous. For then a demonstrando, it's best of all possible, possible, possible worlds. For then a demonstrando, we have 伯恩斯坦他的音乐形式非常灵活，除了融合古典爵士，还会有百老汇多种的音乐风格，并且呢，他也会运用现代和传统相结合的作曲手法，将这些音乐元素融为一体，展现出的是美国现代音乐那种光怪陆离的独特气质。的确，他的很多的音乐是美国本土音乐的形式的一种呈现吧，而且呢，在他的音乐当中，我们经常会感受到那种惊艳，那种泼辣戏剧张力。其中呢，在我们的很多，比如说像戏剧故事，像天真汉，很多他的这些音乐剧当中有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曲目。那在今天下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伯恩斯坦他自己来指挥并且是自己作品的天真汉的一些选段，就在我们的节目里其实很难得听到的。 Smiling babies, Marble halls, Sunday picnic, Costume must be so. 刚才用的形容词是不是没有用错呢？光怪陆离的一种美国风格，的确还是充满了戏剧张力的。那在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伯恩斯坦的作品，这也是他诞辰100周年，整年我们会不定时的为大家送出伯恩斯坦的专辑。我是王卓，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吧。 Oh, 爱的，让自己形容，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像逐末的慢热血统徘徊。